好吧， 下来走一走，毕竟整个夏天大家都热坏了，是不是都没敢出来啊？ 是， 您就在这里散散步进去也可以吧？ 好的， 那 对，那这个散步呢，之所以朴主播推荐大家去散步走进去，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专门的散步路径，而且这个散步路径呢，这个坡度也不是很陡，是基本上是 平缓的， 对，很平缓，所以呢，在走着时候，旁边还有一些小溪啊，还有这流水的声音，就景色非常美。 对啊，你看，你如果坐大巴的话，你又是没有这个找好位置，你坐在过道的话，你就看不到了呀。 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 这真的是一个亲近自然的第一步，对吧？啊，而且呢，如果您步行走进去的话呢，还有一个惊喜，就是这里有一棵这个百年枫树会欢迎我们。 没错，这个枫树是特别有名的。大家到这个入口之后呢，就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棵，这个算是我们叫它就是千年枫树。 可以。 对，它这个树径是大概是2米多一点啊、不到3米哈，然后这个树高为12米左右、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棵树。 对， 然后它的树龄大概我们预测是200年以上的。对。 这真的是一棵古树。 没错，那我们平时其实看见这样的好几百年的树龄的，一般都是银杏树比较多哈。 但这种枫、 没错，以前也介绍过，但这个枫树是不太多的。对， 所以这个应该是去看一看。 没错， 非常不可思议啊，200岁、那想一想，一棵树啊，在这里成长了200年，他肯定看过这附近的这个风云变迁。 没错， 200年以前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度假村啊， 对啊， 人造的这个后花园啊，都是一片密林，对吧？ 对。 那路过了这棵百年千年枫树之后呢，还有一个跟这个周围风景非常搭的一个景观，那就是古色古香的传统韩屋。 没错，有韩屋，还有这个莲花池。然后这个莲花池当中，你知道还有什么吗？ 莲花吗？ 莲花池当中没莲花，那可惨了。莲花池当中是有鸳鸯在这里栖息的。 哎呦，这很浪漫、 很浪漫。因为在韩国，可能在中国也一样嘛。鸳鸯代表这个 爱情， 对，夫妻间的爱情啊，幸福啊，这样一个象征嘛。 对。 韩国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韩屋的这个建筑里面呢，有一个叫做这个韩屋客栈的一个，就专门卖韩国传统的一些小零食啊。这样 啊，不是住宿的地方。 对，不是真正的咱们以前那种客栈。但是就是对，卖一些小零食，对，纪念品这样的一个小商店，然后还可以在这边喝点茶呀，喝点咖啡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 来这里就喝茶吧，我觉得。 哎，挺好的。 传统的韩国的一些这个茶，我觉得会让你觉得哎，更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。 没错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边喝茶还可以边看这个莲花池的美景。 对，看看鸳鸯。 对。 你这一个人来的怎么办？ 哎呀，那 有点孤独 啊。对， 那您就别看池水，你就光喝茶看风景。 好的。 我觉得想想呢，也觉得哎，这个非常有意境，对吧？啊，那这些风景我们都看完以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主题的庭园， 没错， 也是很有人气的，很漂亮的。来挑几个最有人气的，给咱们简单介绍几个，怎么样？ 好吧。那这个和谈林当中有。大概我刚才好像开场的时候说过哈，有15个主题的庭园哈。那其中最有名的，我们叫它这个松树庭园。 松树庭园啊， 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稀有的，就是珍贵的一些松树的种类。大家可以在这边、对欣赏一下。 对，哎，这个我去过这里的。 哦， 当时它是。完全就是这个浏览的小径，然后你会路过这样一块一块的主题庭院，上真的是哇，有的是那种盆栽小的，非常非常漂亮， 小松树， 对，你忍不住想把它给搬走的感觉， 我想起了咱们儿歌小松树怀张大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偏题了，好， 然后呢，这个盆栽的确是非常漂亮，有那种大家可能见过这种日式的假山。 是， 对吧？你去日料店的时候，有那种假山小流水，小流水， 对， 上那种非常精致的，好像有很多也都是日本艺术家给这个栽培的。 对，没错。 你看这里真的是树的乐园啊，枫树有名，然后这个松树也有名。 对，那我想再介绍一个这个代表性的一个庭园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庭园是专门就是重现了韩国70年代的这个乡村风景的一个庭园。所以韩国的一般游客就是大概40-50岁的这样的游客，在经过这个庭园的时候，就会回忆到过去的一些对记忆，对。 回忆之旅， 非常好。 那不过来这儿呢，其实主角秋天嘛，还是应该是枫树的， 对， 所以应该少不了跟枫叶有关的主题庭院吧。 没错，那这和谈林